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今晚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大家呢，如果大家收听紧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同时呢，会不会这个时间呢都享受紧大家的圣诞的节日呢？因为今日就平安夜啦，可能大家今晚都会出咗街去庆祝，又或者去睇下海旁的灯饰。 是啊，但是圣诞节的本源或者起点呢，都是耶稣基督在马棚度出生啦，讲咁啊。大家知道马棚都系啲细小狭窄的空间，我唔知道即系马棚对于一个人嚟讲系咪适合居住呢，都可能唔系咁适合 㗎。系，但系出世嘅地方可能都系一张床嘅啫，咩马棚出世系咪？咁但系我哋今日所讲嘅就系、香港嘅房屋历史嘅发展啦。咁我哋即系如果大家系睇开啊，我哋喺维港两岸好靓嘅灯饰嘅时候咧，啊有冇谂过咧，即系维港两岸嘅建筑物咧，其实又主要会系一啲咩嘅？尤其是如果大家由尖沙咀嗰边望过去，望翻去港岛嗰边啊，睇翻依家嗰边好靓嘅一啲灯饰啊，啲灯光嘅时候啊，谂下嗰啲系咩嘅人拥有嘅一啲嘅建筑物咧？咁其实啊，我哋喺追溯翻成个香港嘅城市发展嘅时候咧，咁我哋上两集都开始讲紧啦，由香港岛北面嘅呢个维多利亚城开始，中上环啊、湾仔呢一边啦，咁样去开始慢慢咁样发展开嚟，咁而咧去到我哋依家见到好多好大嘅商家，佢哋所拥有嘅建筑物啊，佢哋嘅土地啊嘅时候，其实由几时开始嘅咧？咁可能经过我哋嚟紧嘅一啲集数咧，会慢慢会同大家讲得到嘅。 系啦，嗱，之前我哋讲到啲军事用地啊，简单啦，军队占领啊霸住，咁咪系佢嘅咯。咁其他人都无从干预嘅。咁但系其他嘅地系咪又系霸翻嚟嘅？啊，定系有一个机制噶？咁样 土地我都霸下，边度 拥有权系嘛？土地嘅所属权其实系点样嚟嘅咧？咁呢个问题咧，可能系我哋今日讨论呢个香港所谓嘅土地问题嘅时候，可能一个关键嘅一点。 系啊，其实咧，如果我哋倾呢个土地嗰个地权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好需要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厘定咗即系两个概念先，就係話咧，其實咧地咧喺全世界咧大致上咧係有兩類型嘅買賣嘅方法嘅。嗱，第一類型咧，我哋叫 freehold， 即係話咧你係永久擁有呢個地權嘅，即係話你買咗呢笪地，你就係地主啦。你可以將佢傳俾你嘅下一代嘅，你嘅仔女或者再傳落去幾代之後，亦都可以咧將佢轉手嘅。嗱，譬如喺美國啊呢啲咁嘅大嘅國家，即係好多國家其實咧都係用緊呢一個嘅即係買賣地嘅方法嘅。另一種嘅賣地嘅方法，我哋叫做 leasehold， 即係話咧，其實咧政府咧先就係個地主嘅，但係咧政府咧就租咗個地出嚟俾啲人，有一個即係行使使用呢個土地嘅權利，咁通常有一個年期，咁你就俾咗個地價或者俾咗個地租，咁你就可以用呢笪地咧用某一個年份啦。嗱，喺香港咧，其實咧我哋就跟英國嘅，我哋就用緊呢個叫做 leasehold 嘅 system 嘅，即係話咧，即係全港嘅土地咧，其實喺九七前咧就屬於英國嘅，九七後咧就屬於即係香港政府嘅。 譬如依家香港人如果去置業啊、買樓啊，好多時都留意翻嗰個樓宇本身都有一個年期，唔知道大家即係都有冇留意？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千祈唔好以為咧，你買咗層樓咧，你就永久係擁有嗰層樓，其實你只係咧即係喺政府嗰度咧租用係嗰笪地咧某一個年期嘅啫。 其實呢個年期咧講。讲紧就唔系真系话几年啊，十几年啊，其实系一个好长嘅，通常有时讲紧九十九年啊咁。呢、這个年期之内，其实政府又可唔可以收得翻嘅咧？ 嗱，中间有关呢啲即系土地嘅使用权限，譬如过咗会唔会出事啊，会唔会点样续约啊嗰啲问题咧？我哋今集会讲咗之后咧，我哋之后嘅几集咧会讲咗 啲嘅大嘅爭議啦，因為呢個土地嘅使用權限方面。咁但係呢個土地權限點嚟嘅呢，或者中間點樣定嘅呢，點解係99年或者係75年，又或者再長啲得唔得嘅呢，其實點定嘅呢，其實政府咁呢啲嘅諗法呢，都可能喺今集裏面呢會同大家傾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楼啦，即系讲翻第一次嘅卖地，咁我哋依家应该由边一个年份开始讲起好啲咧？ 嗱，其实咧，我哋之前嗰两集咧都有提过嘅，就系话咧，当年喺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咧，即系喺广州嘅英国商人咧，就为咗即系逃避呢个纷争咧，就走咗嚟香港嘅。咁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咧就已经即系霸咗一啲嘅土地噶啦。咁喺1841年呢，当时呢负责香港嘅第一任嘅香港行政官呢义律呢就决定呢即係卖咗香港嘅土地。咁喺1941年嘅时候发生嘅。咁但呢次嘅卖地呢就好玄妙嘅。因为呢虽然鸦片战争呢就已经爆发咗，但係呢中国呢正式呢割让香港呢，其实呢就係1843年嘅南京条约嘅。即係话呢当时义律决定卖香港嘅地嘅时候呢，其实 卖緊中国嘅地。 係啦，其实佢就英国呢仲未呢即係正式呢係割让，即係得到香港的。 是啊，调返转再微妙啲咁讲呢，就係义律喺卖地嗰陣时呢，英国都未咁真係想要香港嘅。即係呢个先係真正古仔嘅全貌。咁点解呢，就係、话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你讲即係香港历史啊，第一任港督咪博鼎茶或者布甸炸啦，睇你点翻译啦。咁但係点解会义律又系行政官嘅呢？咁但係我哋话其实如果对鸦片战争嘅故事有了解嘅呢，就会知道呢，其实义律呢几乎系我哋话成场鸦片战争一个关键嘅一个过程嘅人物嚟嘅。因为佢管嘅系商务啦，咁但同一时间呢，佢系即系佢两兄弟啦，即系义律同佢阿哥呢，其实喺海军上面嘅即系负责人嚟。咁大家知道喺早期呢一类型嘅殖民地嘅经历里面呢，军事同经济呢其实系两个并行嘅一个工作，即系经济嘅任务呢解决唔到呢，就交俾軍事去處理。咁所以當時嘅英國海軍咧，呢一次鴉片戰爭嘅故事咧，登陸之後咧，其實好快咧，其實點係同錢係掛鈎嘅，即係你聽到正話卡文都講話賣地啊，種種唔同嘅東西。咁喺佢哋嘅心目中，佢唔認為賣地係唔合法嘅。我霸咗嗰個地，我就工作咁就咁樣營運啦。咁但係問題係咩咧？就係、去到呢一類型嘅全權管理嘅情況，去到簽咗《南京條約》啦。知南京條約之前咧就有川美草約啦，即係一個即係叫做初議嘅合約。咁就俾翻英國人睇嘅時候，英國人就覺得，點解咁嘅咧？用今日嘅説法就係、你賣英啊，即係話咧，我哋要真正要得到嘅要求或者訴求咧，係冇被爭取，而只係得到一個嘅山多地少。偏远嘅，亦都冇连上去中国大陆嘅土地嘅一个岛，即系冇连住嘅。咁嘅简单讲，你如果你冇连住嘅话，陆军又摆唔到啦，军事上有好局促啦，好多嘢都展开唔到。咁点做咧？咁所以不满之后，义律咧好快咧都叫革职吓。即系简单讲咧，佢系非常严厉嘅。当时即系英皇，即系英女王，甚至话佢咧，即系你系用咗最大嘅力量去争取最少嘅结果嘅一个人。即系咁样讲，咁所以咧系非常严厉咁踢佢走，咁啊即系严重地等公姑，咁啊之后去咗中美，去咗百慕达咁样，即系总之等得好凄凉。咁然后再接任就系布甸炸，咁所以其实咧佢当时留低嘅嘢，即系中间好多几啲嘅做过嘢，都系一把勾销，再嚟过。背后咩意思咧？唔系否定因为义律而否定所有嘢做，而系话英国你冷静落嚟，我哋点样重新去处理或者规划香港啊土地究竟应该点样？咁所以去到签完呢条之后，我哋就再嚟个正真地去处理卖地嘅问题。 咁即系既然本身都唔想要嘅，但系依家都叫做接受咗啦，始终个条约就叫做签咗啦。咁但系43年签订嘅南京条约，对比翻我哋话1841年嘅第一次卖地，咁签订完条约之后，之前卖咗嘅地又点样算呢？究竟系咪唔虽然我哋俾翻钱你，你俾翻块地我哋重新洗牌嚟过呢？ 其實41年嗰次賣地咧，頭先阿卓源都講嘅，係阿義律即係提議出嚟啦。咁阿義律當時其實佢本身辦公咧都唔係喺香港嘅，即係佢辦公嘅據點咧都喺澳門嘅。咁所以當時咧第一次賣地其實喺澳門發生嘅，即係澳門喺度賣緊香港嘅地， 即係買地花 都係大灣區 嘅。係啊係啊。嗱咁當時咧其實政府咧就開始即係喺因為香港島嘅北面咧其實個平地好少嘅，但係人口亦都好少嘅，因為當時大約咧就只有7000人口嘅啫，咁其中咧有2000人咧，其實就係住喺船島嗰啲漁民嚟嘅，咁所以其實成個即係香港島嘅人口唔係好多，咁所以個反對咧亦都唔係好強烈嘅。咁當時咧政府咧就喺香港島嘅北面咧就劃咗即係大約100幅地出嚟嘅。但係咧，第一次賣地嘅時候咧，就真係賣咗出去咧，就得30多幅嘅。咁最主要咧，都係即係沿海嘅一啲嘅土地啦，就大約係即係而家即係銅鑼灣去到上環呢個範圍啦。咁買嘅人咧，就當然都係啲即係英國嘅大商家啦，譬如即係渣甸洋行啊，即係渣甸洋行其實就買咗即係第一個 number one 嘅 lot 嘅，即係第一個地段嘅。 至靚嗰個 係啦，其實就係而家即係銅鑼灣世貿中心嘅。如果你去世貿對面咧，即係海皮嗰邊咧，其實你仲會見到有個牌咧寫住。这个地段就是当日第一次卖地的 number one lot， 即第一个地段出来的。第一次賣地嘅時候咧，其實咧香港政府咧就非常之即係喜出望外，因為佢哋估唔到咧，原來咧賣地係咁踴躍嘅，同埋咧係可以賺到咁多錢嘅。嗱，當時嘅賣地咧，其實咧就係唔係話俾一筆即係地價出嚟嘅，反而咧佢哋用公開拍賣嘅形式，就係你去競投，我買呢笪地嘅時候咧，我每年會俾幾多年地税政府，即係話呢筆錢係每年都要俾政府嘅，咁啊價高者得，你決定你每年俾得最多嘅，咁你就得到呢笪地。 因為呢個就係頭先你講嗰個。 其實最初的時候咧，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英國就是用緊 leasehold 嘅，即係係用一個即係租借地權呢個政策嘅。但是咧當時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義律咧就同嗰啲英國商人講，我會幫你哋咧爭取咧呢個係 freehold， 即係話咧你會可以永久去用呢笪地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即係放膽去投資啦，因為就覺得我可以永久用呢笪地啊嘛，永久買咗呢笪地。咁之後發覺當然就唔對路啦，咁所以咧。 佢俾人炒完， 而即係英國方面其實亦都唔同意呢個做法嘅，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後話咯。咁但係當時賣地嘅時候咧，就香港嘅即係政府咧就即係喜出望外嘅。當時因為咧佢就發覺咧，原來咧賣地可以收到咁多嘅錢嘅，而且咧當時嘅政府咧其實受到好大嘅壓力咧，來自英國。本土嘅，因為咧即係英國嗰個政策咧，就覺得殖民地嘅支出咧，就應該殖民地自己負責嘅。咁當時即係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啦，其實最主要嘅即係香港當時嘅支出咧，其實就係軍事嘅用途啊嘛。即係因為佢用香港嚟即係去防衛成個南海嘅呢個地方，咁所以咧即係軍事嘅用途咧，其實就用咗政府好多嘅錢。咁政府就有個好大嘅財政壓力嘅，因為咧英國嗰邊就會覺得，我哋要貼好多錢俾香港。但係咧，當香港政府原來發覺賣地咧，其實係一個出路嚟嘅。原來賣地係可以籌到咁多錢嘅。賣地嘅錢咧，大約咧就係政府嘅每年嘅收入咧，即係起碼一半嘅。咁咧，所以咧，政府喺嗰次賣地之後咧，就發覺呢個咧就係佢哋以後喺發展嘅一個出路。 金蛋 係啦，係一個金蛋。 呢個地價或者呢個賣地嘅過程咧，啲結果咧，亦都助戰咗之前有幾集講，就係熟悉呢個太平洋區。嘅呢一批華南地區嘅商人咧，其實係了解香港嘅位置嘅優勢，咁而英國自己係唔了解，咁所以你都見到就係話點解英政府就話義律係賣英，但係其實對於義律嚟講咧，佢揾呢個位其實係好靚嘅，佢覺得係佢係眼光好，咁所以亦都見到咧就係遠隔重洋之下咧，兩邊嘅人咧點樣睇嗰個地緣局勢咧，係真係爭好遠。 咁但係香港島始終頭先都有講過啦，就係即係山多地少，而且北面嘅土地亦都唔算好多。咁佢賣地始終係咪可以解決到長遠嘅問題 呢？嗱，就係、是、當佢哋發現咗咧賣地咧原來係一個金蛋嚟嘅，即、就、係、是、一個係好好嘅出路嘅時候咧，佢哋就開始咧就喺香港咧大規模咧起路，因為你只能夠起路，你先至可以開發更多嘅土地咁、所以呢個就開始帶起咗咧香港嘅之後嘅城市嘅發展。 咁就應該係朝住東西兩個方面去發展。 係啊，冇錯，同埋向山啦。其實當時咧，即係政府喺第一次賣地嘅時候咧，佢將香港嘅地咧係分為幾類嘅。第一類咧就係叫海旁地段，即係沿海嗰啲，咁就係即係海邊打落200尺咧都叫做海旁地段。另一啲就叫市區地段啦。仲有嘅就係郊區地段啦， 第四咧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叫做市場地段啊 ，bazaar land lot。嗱，咁當時咧個市場地段咧其實得兩笪嘅，咁佢就叫做上市場 upper bazaar 同埋下市場 lower bazaar。咁個位置大約喺邊度咧？就係上市場咧，其實咧就大約係咧而家即係中環阿巴甸街以西同埋荷里活道以北嘅呢個地方嘅。嗱，下市場咧就靠上環多啲嘅，就係咧即係蘇杭街咧同埋文咸西街嗰個地方。咁呢兩笪地方咧，佢就用嚟咧作為即係一個市場活動嘅地方，就同咧嗰啲即係海旁地段啊或者市區地段，可能係俾啲即係大商家其實好多買咗翻嚟咧係做貨倉先嘅嚇，貨倉先嘅。咁啊有啲唔同。咁因為呢啲市場地段咧，佢嗰個即係地咧，嗰個 size 咧就細啲嘅，咁所以咧就地價當然係平啲啦。咁所以就吸引咗好多華人咧去買，因為佢哋就買唔起咧嗰啲即係海旁地段咁大嘅一個即係一個地。咁啊，好多華人咧其實當時咧就買咗上下市場嘅地段咧，就開始營商嘅。嗱，咁但係咧，阿傑你都問到啦，咁賣地咧其實係41年嘅，咁啊，但係43年咧先真係割讓香港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其實咧英國政府咧就認為咧第一次嘅賣地咧係唔合法嘅， 嚇 應該咧就話等我哋真係即係正正式式搞掂曬手續，割讓咗香港喺43年6月之後買嘅地咧，先至係合法嘅。嗱，咁當時咧，但係我41年已經買咗啲地出去， 有冇得傾先？ 咁啊引起咗好大嘅爭拗啦。咁但係你又見到政府嘅做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嗱喺海旁地段或者市區地段一啲大嘅英國商家買咗笪地，佢已經開始投資起嘢嘅時候咧，你當然就趕佢唔走啦。咁於是咧政府最後咧唯有咧就妥協嘅，就由得佢哋繼續喺度嘅。咁但係咧上下市場就相反啦，特別係咧上市場咧喺中環附近嘅，咁政府咧就開始發覺唔對路啦，原來中環咧好少地，而且中環啲地咁貴嘅喎。 咁位置靚啊， 位置靚啊，因為咧中環其實唔係好多地，因為金鐘咧已經被軍部霸曬啦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想咧趕走嗰啲華人。是買咗上市場嘅華人落去下市場嗰度，咁於是佢就用 中環改到趕佢上上環， 係啦。於是咧就用嗰個藉口就話咧，即係41年買嗰啲其實唔合法嘅，嚇咁你哋都要走啦。咁所以咧就形成咧，即係佢哋咧後屘咧就去翻曬咧上環附近，咁啊從此咧上環成為一個咧即係華人咧營商嘅集中地。 咁其實可能都影響到少少香港依家嗰個面貌， 係啊， 中環依家即係商業區啊，都係啲蘇豪區啊咁樣，咁但係上環就可能係我哋話舊區或者係住屋嘅方面又會多少少啊咁樣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分布，原來由當時開始已經 係啊，即係成個城市發展嘅格局咧，可以追到即係好遠之前嘅。 係啊，亦都見到即係今日可能我哋好 enjoy 好多嘅 SOHO 啊，即係下邊附近一啲嘅細啲嘅屋仔啊，細啲嘅小店啊，而下邊海邊邊皮啲嘅就係大型嘅商業大廈，其實到今日其實都係同樣嘅格局。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繼續我哋今晚平安夜嘅建築二啊，咁而頭先咧，我哋亦都有講到啦，就係1981年嘅時候第一次賣地，而1843年嘅時候咧，就南京條約先至簽訂啊，因此咧就當中政府同埋一啲買咗地嘅商家或者一啲嘅買家啦，咁亦都當中有少少嘅衝突啦。咁但係我哋頭先亦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咧英國當時咧係沿用一種叫做 leasehold 嘅一個政策啦，可能係咁就。是有年期之分的，即是我卖了一块地给你，其实买家就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最终那个土地的拥有者依然是政府。咁其實年期我哋今時今日有時都會聽得到，咁但係如果講返當年嘅時候話，咁1841年嘅時候買咗嗰啲地，咁嗰啲年期又係點樣計呢？同我哋今日講嘅年期嘅數字又有冇啲分別嘅呢？ 喺1843年呢，即係當 英國咧即係正式咧得到香港之後咧，咁咧佢就決定咧即係香港嘅即係應該跟翻咧英國用一個 leasehold system 嘅。嗱，除咗咧即係全港咧只有一座嘅樓宇咧，其實係用 freehold system 嘅，咁咧就係即係聖約翰大教堂，即係而家中環嗰、那個。咁、哦、聖約翰大教堂咧，其實就好早已經建成嘅，因為當日佢起出嚟咧，其實都係為咗因為隔離係軍營，咁啊當時軍隊嘅士兵咧係需要有地方咧崇拜嘅。咁啊嗰個教堂咧就係、是、成為咧即係香港唯一一個咧真係有永久地契嘅一個地方。 即係如果宗教角度，聖公會喺英國嘅力量有，佢話要有就有噶啦，即係同傾有關係啊，聖公會即係但係同皇室係有關係。咁所以呢啲嘅都背景都知道，即係所以佢係有超然嘅地位咧，係有原因。 係啦，咁除咗聖 John Cathedral 即係聖約翰大教堂之外咧，其他所有地咧喺1843年咧，政府就決定咧嗰個地契嗰個年期咧就係75年嘅。 75年。 係啦，冇錯啦。嗱，咁呢個75嘅年期咧，咁就維持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咧喺1848年嘅時候咧，就好多嘅地主又或者係想買地嘅人咧，就向政府投訴，因為佢哋就覺得香港嘅地價太貴啦。因為咧，即係之前我哋上一節都講過，即係香港政府咧好早咧已經發現咧高地價政策咧就可以提供一個好穩定嘅收入俾政府。咁啊，當時咧嗰啲喺香港嘅英國嘅商人咧就覺得即係地價太貴啦。地租太貴啦，當時我哋叫做即係年地税，因為佢哋係每年都要交嘅。咁佢哋就覺得呢個年地税太貴，就要求咧香港政府去減呢個年地税。咁但係香港政府咧梗係唔想啦，反為咧就話不如我加長嗰個地嗰個年期，就加到咧999年。嘅年期 即係1000年咁滯， 幾乎咧即係叫千年契，所以有啲講法。咁、啊、所以咧好多咧喺香港島賣出去嘅地咧，其實係999年期。 依家有冇嘅咧？其實都 理論上係有嘅，理論上係有嘅、啊。即係如果你譬如睇翻咧中環好多嘅地啦，或者咧如果你睇翻太古城咧，即係當日其實已經買咗嘅，好早期已經賣咗出去咧。其實佢哋都係寫住係999年期嘅。咁、啊、嗱，除咗港島之外咧，即係好少部分嘅九龍嘅地咧，當日都係批咗999年期嘅，譬如尖沙咀有啲早期賣出去嘅地咧，都係寫住誒999年期嘅。咁而51年咧，更加咧，即係政府又改變咗一個政策嘅，就係、是、話我哋唔再收呢個叫即係年地税啦，就反為係你買地嘅時候咧，一筆過俾一個地價出嚟。咁、啊、然後咧，每年咧就收翻你差餉同埋地租嚇咁、啊、樣。咁、哦、但係咧，咁樣一筆過你俾咗之後咧，但係政府咧又俾翻啲好處嘅。個好處就係話你可以將笪地咧拆開嚟賣出去，即係話我買咗一笪好大嘅地，我可以將佢斬開，變成幾笪細啲嘅地去賣出去。嗱、嗯、呢、這個改動咧，雖然咧好似地主即係買地嘅人咧要一筆過俾好大嚿錢，但係咧其實又方便咗我哋嘅炒賣嘅。即係你一來一回，你又容易啲賣翻出去， 翻手咁樣又可以賺一 卷。咁、所以即係地產嘅炒賣活動咧，其實好早期喺香港已經有噶 啦。係咁，但係依家點解又唔見翻呢個999年期 咧？因為咧，即係喺1848年改咗999年期咧，但係咧幾十年後咧，即係香港政府又發覺，喂唔妥喎，其實999年期，999年期即係理論上幾乎咧就變咗一個 freehold 嘅概念啊，即係你可以用999年，幾乎等於你成世都可以用咗去，唔止成世啦，即係用咗去。咁所以咧當時咧，即係香港政府就覺得，喂，呢個係唔啱嘅，嚇，即係亦都違背即係呢個 leasehold 嘅諗法嘅。咁所以喺1887年咧，就改翻曬咧，以後嘅地咧都係變咗75年期 啊。哦，翻轉頭啦。 翻轉頭啦，就係改為即係75年期。咁如果1887年開始計咧，75年期咧，其實咧1973年咧就到期嘅。其實當時到期嘅時候咧，政府咧就即係出咗個政策咧，就容許嗰啲地咧係面保地價咁樣續期嘅。不過咧就計嘅差餉地租咧就要計過啦，即係當然貴翻好多啦。 咁講緊嗰陣一開始係啲買家係覺得，喂，佢呢個地價太貴，所以政府就搞咗呢個999年期出嚟。咁但係轉過一排佢又褪太，咁嗰啲買家唔會又，喂，你當年係因為咁，所以先至話有999年，依家又褪翻去75年，咁嗰陣嘅訴求又唔出現翻嘅。 嗱、當然咧都會有，每一次改動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嗱，首先就係原本已經批咗999年期嘅，都係999年期嘅，咁冇影響啦。第二咧就係你買地嗰個價錢當然係唔同。你買一笪999年嘅地，同你買一笪75年嘅地就好大嘅分別啦。其實呢個 75年嘅地契咧，對，即係可能我哋之後嘅集數會講嘅，就係對戰後嗰繁盛其實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咧戰後嘅時候即係好多地方都爛曬啦，咁政府就好急需咧，即係啲私人嘅發展商咧，希望佢哋即係重建香港嘅，咁亦都係咧，因為當時戰後咧，其實人口好倍增噶嘛，咁亦都希望咧，即係多啲嘅屋宇咧可以落成咧，去即係照顧到呢啲嘅人口增長嘅需求嘅，咁但係當時好多嘅私人發展商咧係唔想去投資喺香港嘅，原因咧就係佢哋覺得個75年期就快到期，執翻20年，咁我點解要投資落去咧？咁所以當時其實有一個討論喺度嘅，亦都導致之後點解75年期係可以免補地價咧去續期嘅。 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又聽有啲係99年期噶嘛，即係其實講緊啊999年一種啦，75年一種啦，咁依家周不時聽到99年又係另外一種啦，咁有三種年期，99年嗰種又係點樣嚟嘅咧？ 嗱，99年嗰種咧，其實就關乎到咧香港咧後來咧喺1898年咧租借新界啦，嗱、因為香港租借新界嘅時候咧係租99年嘅，咁所以順勢咧就係話新界嘅地嗰、那個地契咧當時亦都定為99年啦，就喺1997年6月底咧就到期啦。 我哋知道啦，即係其實喺發展香港、發展九龍嘅時候咧，講個賣地啊，種種嘅情況咧，都冇乜大嘅爭議嘅。第一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好多時嚟嘅人咧，都係一啲其實佢唔係本地人嚟嘅，佢係香港島嘅咧，即係土生活嘅或者從商。所以其實邊個贏冇關係，最緊要做生意啫。咁你見到其實未簽南京條約已經嚟做生意嘅。咁所以香港島其實當時都係啲譬如今日嘅香港仔啊，譬如今日嘅赤柱啊，有啲多啲嘅人聚居咗，都係漁民嚟嘅，其他人咧都唔會嚟香港島住。咁但係新界唔同喎，我哋話當新界嘅時候咧，新界其實本身咧已經係有好多大户同埋大族咧世代居住於此嘅。咁所以咧，佢面對嗰個土地嘅使用問題或者權益問題咧，就變成咗同處理香港九龍嘅問題咧，完全唔同。 係啊，其實當時即係新界咧，已經好多人，好似話即係大約港英政府租借新界嘅時候咧，大約其實已經有成10萬人喺度嘅，亦都有即係幾百條大小嘅村落喺度。嗱，咁呢啲住喺村落嘅人咧，其實當時佢哋係有地契嘅，因為當時其實佢哋嘅土地本身係屬於清政府噶嘛，佢哋向清政府賣嘅時候咧，佢哋有地契嘅，而清政府咧就係用一個 freehold system 啦。 喺呢度咧有幾點係我哋要討論嘅。第一樣咧就係話，就係土地嘅擁有啦，即係佢哋咧本身已經係世家大族嘅，佢哋嗰啲人咧其實喺清政府之前咧已經喺度噶啦，咁所以佢哋好多土地咧根本就唔需要簽任何地契，佢哋已經可以擁有。喺以前嘅中國人嘅觀念裏面咧，亦都唔需要話定定咩好仔細嘅合約去管理我嘅地方。 可能寫張紙就話我賣俾你咁算 啦。咁所以真係第一轉賣就唔多啦，真係要轉賣嘅時候咧，就我同你定約就得嘅。咁一般咧都唔打假官府。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定嗰啲合約咧都生效嘅。咁嗰啲合約咧，我哋今日嘅稱呼咧就叫做白契。咁喺嗰啲裏邊咧寫明咗啊，你係邊度嘅邊位置啦，邊度至邊度啦，裏邊你係做啲乜嘢嘅，會寫咧建屋啊咁樣都會有寫。咁然後咧呢一啲契咧就結果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大家覺得都係唔好啦，我哋都係揾官府打個印啦，即係咁，即係其實即係離印。咁咧官府咧就確認咗就打翻啲印，咁、那個印當然係朱砂紅印啦。咁所以咧經過官府確認嘅印咧就叫做紅契。冇經官府確認嘅人咧就叫白契，咁但其實佢哋都係由人與人之間即係大家自定，就唔係話好似我哋正話英政府賣地咁，我哋政府話俾你知你可以點樣，唔係，其實係民間自己運作嘅長期運作嘅結果。咁但係咧喺即係新界嘅土地嘅問題裏面嘅時候咧，咁佢簽咗即係展開香港界置專條之後啦，咁咧英政府做嘅方法咧就係要用一種即係換契嘅模式。咁咧換契嘅模式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將所有嘅契咧就換成英政府批嘅契約。咁但係咧佢有一個規矩，就係紅契咧我就承認嘅，白契我就唔承認嘅，即係我就唔認為白契係 work 嘅。點解咧？以前咧大家簽白契就你講我大家信，但係而家弊啦，換咗個政府。以前嘅憑據咧，英政府係一筆勾銷，但係以前簽過給過利恩嘅咧，就變咗係認有認受，因為其實係清政府授權你永遠擁有嗰個土地啦。咁、所以對於英政府嘅換地嘅就係紅契咧，就換咗做你可以有統治使用權，但係白契咧全部咧就要收翻， 收歸國。 係啦，咁當然你係即係亦都有可以即係俾翻你用啊，或者用種種嘅買賣嘅方式去處理。咁而咧。未完嘅故仔就係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都揾咗一批咧，即係其實好多印度嚟嘅一啲嘅測量嘅量地官啦，即係測量員咧，就將新界就丈量。咁你都知咧，其實新界當時咧就空地係相當多嘅，其實好多土地都係冇任何人擁有。咁嗰啲土地亦都唔係原居民要去爭嘅，嗰啲地根本就冇人要嘅啲土地。咁對於英政府嚟講咧，好簡單啫嘛。咁嗰啲地我咪攞去賣咯。咁而咧，我可以賣嘅結果係咩咧？ 就是本来呢你要卖地好麻烦的，你在清政府管治之下，因为你耕田你卖地，你总要买个特地，你需要走路啊，你要着间饭科，唔 work 噶嘛。咁但系而家英政府就唔同啦，可以俾你做买卖。咁对于好多拥有大量土地嘅大户嚟讲咧，系一个大发财嘅机会。咁所以新界开放卖地咧，政府又卖地，原居民又可以卖地，大家一齐卖地，其实冇事噶。你买嘅地，政府买嘅地系唔系原居民嘅？你要起屋咪你咪照起咯，冇问题。 即系我买我嘅地，你买你嘅地， 而你亦都因为政策嘅改变咧而获利。所以其实当时咧喺展拓香港界展之前嘅初期嘅几十年咧，其实原居民又好，这个英政府又好咧，其实都系喺呢个卖地政策里边咧嘅利益者嚟嘅。 但系咧，你话到咧，将个红契咧换契嘅时候咧，系咪都系换翻即系我哋一直所讲嘅 leasehold 嘅契咧？ 系啦。咁中間咧，亦都喺即係土地嘅使用權嗰度咧，亦都有啲陰濕啦。咁即係當然係要轉成即係一定嘅即係年份，就係正話我哋所講嘅99年啦。咁但係你要交嘅嘢咧，其實都係交即係叫升糧，即係交呢個地租嘅啫，即係每年交一個錢。咁啊冇緊要啊，即係我可以簡單講就係樓下買路錢。咁原居民都明嘅，換咗個人咪俾啲錢你，即係交税啫。咁但係咁嘅過程裏邊咧，其實相安無事係一個大嘅一個方向。 咁但係喺呢個政策嘅轉換當中，會唔會都依然有一啲人去反對呢？因為你話白契嗰啲就係官府唔承認㗎嘛，即係英政府唔承認㗎嘛。咁唔承認嘅時候，咁嗰啲地係收返俾返英政府。咁但係唔係喎，我當初係真金白銀走去買咗嗰笪地，嗰笪地應該係我嘅噃。咁但係你收返嘅時候，咁政府有冇賠錢啊？定還是係真係血本無歸嘅呢？ 大部分大户呢都冇問題嘅，都安然度過嘅，即係都係一啲比較弱小嘅啲情況先有，同埋啲個別嘅情況先係啲咁嘅事嘅， 呢啲永恆 係啦，即 係 永恆嘅現象 嚟。係咯， 咁但係真正嗰個問題咧係咩咧？即係我哋講，即係根據都係啲，即係我哋做香港市研究專家，例如即係彭哥啦，都會有處理過相關，啲朋友都有做相關研究。咁話咧，23年嘅時候，一條叫民田建屋補償條例咧就出事。咁咧呢條條例咧係新嘅一條條例，佢就話咧你要係民田，即係你係田嘅，咁但係你要起樓嘅話咧，你咧除咗要交地租之外咧，你仲要補地價。嗱，咁呢條條例咧就變化嗱， 呢啲係喺邊一啲契約底下生效？ 冇關係，當時全部約演換咗做英國嘅約。 嗱，因為喺即係英國佢哋換契嘅時候咧，即係政府嘅做法咧，就係你要申報你嗰笪地，咁你當然有個契，即係俾翻我睇下睇個證據啦。咁同樣你都要申報個土地個用途啦、土地嘅大細啦、位置啊咁樣。嗱，當時好多嘅農民咧，佢哋申報嘅時候就話：哦，我呢笪係農地嚟嘅。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佢哋喺個農地上面佢哋有起屋嘅，因為佢哋都要住噶嘛，住村噶嘛。咁但系佢申报嘅时候，好多时咧只系申报系农地。咁啊，当咧之后即系政府可能发展新界嘅时候咧，有需要收地嘅咧，政府就会睇你当日申报嗰、那个呢个系农地嚟嘅，咁我就跟翻农地嘅地价去收你笪地啦。咁但系原来咧有好多地其实本身咧已经转咗做住宅地啦。 动了谁的奶酪咧？明显就系滋生人口嘅原居民嘅奶酪。嗱，你点解要起屋喺原本土地？因为你多咗好多仔女，咁你咪喺原本个土地度起屋咯。咁對於原居民嚟講，我喺我自己嘅地度起屋， 正常不過嘅事啊！ 即係我世世代代住呢度，住咗幾廿代，我由宋朝住到而家，中間搬咗去，翻咗去一陣，咁你翻嚟你要我收我地，咁我大家就唔能夠接受，點解我喺自己土地度建屋，我要補一個大嘅地價，然後我先至去起嗰個屋？咁呢個問題咧就改變咗由展拓香港界置專條以嚟一個相安無事嘅格局。 係啦，因為其實即係個唔同嘅土地用途、唔同地價呢個概念咧，我諗係即係好現代，同埋即係英國帶嚟嘅概念嘅。咁以前冇噶嘛，你買咗笪地， 即係呢個就係 leasehold 底下需要做嘅嘢。即係 freehold 其實係 嗱，其實 lease 乜嘢係一個 lease 其實一個合約嚟嘅，即係你同政府咧簽嘅一個合約啫。其實一個契啫，一個合約嚟嘅。咁、那個合約咧係寫明話你呢笪地咧係用嚟咩用途？ 係啦， 嚇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即係聖約翰大教堂咧，佢係雖然係 freehold 嘅，但係政府都有一個條件嘅，就係話你只能夠成為教堂，你唔能夠賣咗去係變成第二啲嘢。 freehold 底下都有呢， 都有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政府咧係有需要知道即係每笪土地嘅用途嘅。咁喺香港政府嘅概念咧，就話你改變個用途，你當然要跟翻。第一，你當然要批准啦，要政府批准啦。第二咧，你應該補翻個地價嘅。 咁所以去到呢單嘢咧就嘈咗好幾年。咁去到1926年前後咧，即係金文泰時代嘅時候咧，就有兩樣嘢就變化啦。第一方面咧就係、如果你起一啲公共建設嘅基建嘅設施嘅話，你用咗我哋啲農地，或者你用咗我哋原居民嘅地，你都唔使賠。但係咧，其他嘅地咧，你嗰啲有咩地咧，我起屋你要俾我起。咁之後金文泰咧就講咧就可以新界人喺自己地度起咧，就唔使補地價。 咁呢個咧就係當時一個政策嘅一個轉移。咁對於大家嚟講就相安無事啦。咁但係調翻轉咧，亦都打咗一個窿窿，就係話之前我哋講咧，即係呢蘇你冇你唔得噶，你要改變用途，你要賠錢。但係而家咧就有個窿，就係話啊，原來我喺自己土地度，我起多幾層樓咧，你係唔需要補地價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話戰前嘅一個基本嘅一個面貌。 咁但係呢一個係講緊原居民喺新界度，佢 當然係佢本身嘅擁有嘅土地度， 係啦，佢可以做呢一樣嘢。咁同你另外一啲人去買咗嗰笪土地翻嚟，係唔可以有呢一個免補地價嘅。 係啦，咁同埋亦都，總之你要改變，總之同原居民有關嘅嘢咧，你就可以冇唔使補地價，你都可以起啦。咁再繼續起。咁其實同今日我哋講丁屋嘅部分概念，已喺呢度已經有一啲出現咗少少，即係你擁有嘅土地喺上面你起樓，你係唔使補地價。咁但係而家唔係咁，你任何一笪空地你要起樓咧，改變土地用途咧，都係要非常之大規模嘅行動要做。咁呢個已經係天淵之別。咁但係咧，佢當時都有即係後來嘅人咧，譬如話你要改變土地用途啦，你要改變土地用途咧，佢就有個所謂換地政策嘅。喺50年代嘅時候有個換地嘅政策，咁你咧就可以用一定嘅數目嘅農地攞出嚟，咁就俾政府就交換翻咧一個可以被建屋嘅土地。咁呢個農地同建屋嘅土地咧，但大家都好啊，你換咗啲地，我咪可以發展。咁而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可以起樓啦咁樣。咁呢個換地嘅政策咧，喺我哋喺50年代、60年代中期咧，激烈咁樣轉變嘅。我哋話嗰個過程咧，最初咧係3尺嘅農地就換1尺嘅屋地。咁但係去到63、64年咧，已經要去到咧30尺嘅農地換1尺嘅屋地， 10倍 㗎啦。係啊，咁呢個咁嘅變化咧，對於原居民嚟講，越壓力越嚟越大啦，同埋覺得咧不可接受，同埋咧換完地之後咧，你仲要去交翻啲嘅地租，同埋再補翻啲錢。咁所以咁嘅過程裏邊咧，所有嘢咧就變得難以接受啦。咁結果係咩咧？咁啊嘈啦，就咁嘈到尾咧，就係剪托香港界子村條當時點寫啦。咁我而家讀少少一兩句，你就明點解當時咧最尾係有讓步同埋後來衍生問題，就係話咧其中一條咧就話咧所展界內，即係話依個新界嘅依條界裏邊咧，不可將居民逼令遷移產業入官，即係話咧佢哋擁有嘅嘢咧擺歸官府咧已經係犯法嘅。 嗯 ，OK， 咁然後咧若果係修建瓦柱、築造炮台，即係工地咧，就咩咧皆應從公給價。即係話你如果你要起公共設施咧，你用多個土地，你都要賠錢。咁其實呢兩 政府要賠錢 俾翻當地人。咁所以呢兩條咧，其實政府都冇做過嘅，係嘛？就係喺我哋見到嘅情況之下都冇做。咁所以呢啲嘅情況就代表咩咧？就係佢哋有法律依據嘅。咁所以喺最尾咧就衍生到喺70年代就會出現我哋而家所講，但後來到今日我哋經常爭議嘅就係所謂丁屋政策嘅問題，就係、是、我俾翻一個權利你。係嘛？你跟翻個規矩玩，你都要補地價，你都要做唔同嘅嘢。但係你生嘅男丁，你就有權利可以係去起一個起屋啦。但係你只係擁有一個地嘅啫，起屋嘅錢你都要自擔嘅，就係、是、咁。 但係呢樣嘢係咪強制？即係話你譬如一開始一尺換3尺，咁呢樣嘢叫做互惠互利啊。譬如我都覺得哦抵，咁、啊、我去做。咁但係後來一尺換30尺，喂唔抵，咁、啊、我咪唔做咯。即係如果佢唔係強制嘅話，其實原居民啊地主係唔需要跟從噶嘛。 但係生仔。 咪應該係調轉啊！即係唔係話強制，而係咧你想換啊，即係係個原居民咧想起樓。 但你控制唔到自己生仔噶嘛？即係佢個仔會大咁，佢要有住。總之呢個係一個土地壓力，即係土地問題咯。 即係其實係其實條村嘅人口越嚟越多，咁我要多嘅時候，咁我個仔結婚，咁我要起多間屋嘅喎。咁但係如果個土地本身係劃定咗為農地嘅。咁我喺個農地上面起屋咧，我就要補地價。咁但我就當然唔想補地價啦。 對上三十代都係咁起到，依一代點解唔起得？ 所以佢就唯有咧，就係割翻啲農地出嚟俾翻政府，以換取咧佢可以喺農地上面去起樓。 但係係講緊同一個地段嘅， 同一個地段，即係我自己擁有嘅地嚟嘅。其實， 咁但係變咗佢所擁有嘅地就越嚟越少啦。 係啦，係啦。咁去到、就是、當日個政策就係咁樣啦。 咁一尺換30尺就佢哋就 唔抵啦，覺得。 咁、後來又點咧？ 所以正話嗰個反對嗰個爭議嗰個關鍵就係我正話講嗰幾點啦。其實係話即係鄉議局嘅爭議就係話。鄉議局提出展開香港界子村條同埋中英之間交涉嘅所有條例，都指明原居民係有一定嘅權利去對自己嘅土地擁有權去使用嘅、 啊， 而其實長年以嚟英政府係違反咗呢個規例嘅，咁所以其實你必須要保障新界居民權益，就算唔講法例，成個新界咁多人你都要提出。就係咁，咁呢個係即係你成個新界政策一直以嚟嗰個方向嚟，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丁權 丁屋權就成為了一個保障原居民的一條線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70年代當即係鄉議局帶頭咧，即係向政府即係提出呢個反對嘅時候咧，咁政府唯有回應咧，就係實行咗我哋而家所謂嘅即係丁屋政策。咁個政策就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條村真係人口越嚟越多啦，你即係生咗好多仔，咁佢哋又結婚又想要間屋，但又唔想補地價咧，政府出嚟嘅解決方法咧就係話每一個男丁。你一生人呢有一次呢你可以免補地價咁去起屋嘅，就喺返你自己個農地嗰度起屋，即係話你將個農地轉做住宅用途，你可以唔使補地價，每一個男丁一生人有一次嘅機會。咁當然啦，亦都有規限咗嗰個 size 啦，如果唔係話我一換好大笪地咪唔得囉。咁所以政府就喺個丁屋嗰個政策裏面呢就規限咗你一生人可以換一次某一個 size 嘅農地轉做呢個住宅地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其實咧，我哋近排咧都或者早前啦，都已經聽到有唔少嘅新聞啦，甚至有啲講緊司法覆核啊等等啊，都係講緊啲新界原居民丁屋丁權等等嘅呢一啲嘅政策。咁而我哋即係又講翻頭先，都開始了解到個政策嘅來由究竟係源自於咩嘅事件。咁但係嗱，我哋又試下諗翻啦。咁當年講緊係由英政府，即係港英政府嘅時候，同翻原居民去有呢個咁樣嘅叫做一個協定啦、協議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啦，我哋話九七回歸之後，咁啲問題係咪其實係沿用翻啦，定還是可以有一個新嘅方法去再重新規劃或者再去解決所面對嘅問題嘅咧？ 係或者即係可能嗰個討論嘅幾點咧，就係即係而家嘅討論到丁屋嘅問題啦，成日都話究竟丁權係咪唔公平啊？丁權係咪點嚟啊？或者點？其實正話你聽完個來龍去脈，你大概知道係一個互相爭取同妥協嘅結果嚟嘅。 係 咁，所以如果你話個討論嘅前提，可能問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我哋係咪守法嘅，即係我哋法律係咪守？第二就係係咪守所謂不平等條約，即係有幾條中英簽嘅條約嘅法規？第三就係大清律例嘅延伸到今日仲 work 唔 work？ 可能依個咧就係嗰幾點嘅，其實我哋討論嘅焦點。 第一點我哋話守唔守法咁啊，有法梗係要守啦。我覺得呢個都暫時可以唔使特別討論。咁第二就係不平等條約，你所講喺回歸嘅時候或者講緊香港前途問題嘅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一開始就已經話咗唔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㗎啦。咁其實又算唔算即係需要再跟從咧？第三你所講嘅就係、是。守唔守大清律例嘛？咁大清律例可能講緊再遠遠之前嘅一啲政策，你冇理由守。依家我哋今時今日仲有幾多我哋話大清律例守緊？好似講守大清律例有啲奇怪喎。 但係點解呢？就因為土地使用問題嗰個延伸，其實都同正話我哋講紅契係有關係。即係如果佢擁有嘅紅契，佢定咗其實佢有永久擁有權喺清政府，而你又唔承認中間簽過嘅不平等條約，咁紅契咪生效咯？咁簡單講，如果你所有清朝嘅土地嘅權益都剝曬嘅話咧，咁唔單止香港，其實中國好多地方咧都無從談起嘅 啦。其實如果你呢個國家咧係用一個 freehold 嘅概念，就唔會有呢個問題。 係啊， 係啊，你幾百年前買嘅地咧，而家都係你的。 係啦、啊，應該係噶嘛。就算你政權點改變，咁個土地寫明係我就係我。咁所以調翻轉就係要問呢個問題。咁嗱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你可能會認為一個人應該擁有幾世代或者幾百年去嗰個使用權，就算你死咗都好。但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財產擁有權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係咪一條非常之高嘅一樣嘢？就係話我買咗嗰個地，我就應該係要擁有嘅。咁喺我諗其他地方未必係，但喺香港咧依樣嘢都幾明確嘅，即係覺得我買咗就係我噶啦，我有使用權啊，好高噶，好高級噶，即係大家心目中 即係唔止係使用權啊嘛，我買咗我直情有擁有權噶嘛， 係 咯， 就係咁。咁所以如果佢係紅契嘅話咧。你理論上今日佢喺裏面起乜都好啦，其實應該都管唔不耐 嘅。咁但係你亦都可以咁樣諗，即係政府咧有冇一個權力咧去 override 咗呢個私有產權？譬如舉一個例啦，即係我哋其實都好 common， 即係好常見到咧，就係一個舊區重建。 舊區重建嗰啲業主係擁有嗰個土地噶嘛，咁但係咧政府都可以運用呢、這個即係係舊區重建呢個政策咧，就去攞翻啲地啊嚇。咁呢個政策係咪可以喺其他嘅即係私有產權嗰度同樣都係咁樣去諗咧？ 嗯， 即係話政府而家喺可唔可以因為我要發展新界，我都去攞翻一啲嘅土地咧？ 但係依家已經周不時會有呢個嘅 case 出現㗎啦。即係之前無論係起高鐵又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事件，其實因為我要起基建，因此你嘅地我要收翻。咁當中可能係講緊我賠翻錢，或者你可以喺市區嗰度置業翻一啲房屋，可能俾翻你去住。咁其實呢一樣嘢喺近年或者對上可能十年八年之間，其實都一直有發生緊嘅喎。 係啊，所以我哋話有陣時好有趣嘅，即係我哋好似法律上咧，其實兩邊都有啲道理嘅，但係佢哋衍生到嘅問題咧，來來去去，大家去到咧，竟然係牽涉到一個文化層面嘅問題嘅，就係咩咧？就係究竟依個新界村落嘅生活模式仲係咪存在？即係好多人認為應該保護新界村民嘅權益嘅前提咧，就係新界嘅模式係仲存在，即係話以一個耕作耕田為主嘅一個咁嘅小鄉嘅模式係咪存在？如果佢哋仲係咁樣運作嘅話咧，其實你係唔應該咁干涉嘅，因為咁樣係影響佢哋嘅生存同埋生活方式。我哋話如果生活方式同生存咧，唔單止基本法啦、人權公約啦，好多嘢咧都保護嘅。即係如果你要計嘅話，其實好多嘢都保護。咁而但係調翻轉，如果佢嘅生活方式其實已經唔存在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哋而家唔係耕緊田嘅，甚至乎已經唔係住喺嗰度嘅，佢哋嘅土地使用亦都同耕作、耕田任何嘅鄉村生活無關嘅。咁佢哋嘅權益係咪仲係 work 咧？這個咧可能係大家即係喺佢裏面爭議裏面咧，不得不越嚟越重視嘅重點。所以你會發現而家大家都可能好重視翻新界嘅非法執行化遺產啊，好多依啲嘅討論慢慢大家變得重視起嚟，就係、是、發覺，咦？如果你嘅生活方式係冇保留咧？你個文化係冇保留咧，其實連你嘅產權咧，漸漸就變得即係個合法性咧就會降低咗。 咁但係咧呢啲嘅討論咧，呢啲議題咧，相信嚟緊都會不斷噶啦。所以咧，大家又可以即係再思考一下，究竟即係無論係法律啦、文化啦，以及係成個香港嘅發展咧，其實係點樣一步一步走過嚟，或者將會走去一個點樣嘅地步？咁我哋今晚嘅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一次咧又會繼續咧同大家講下香港城市發展嘅議題。下一次會講嘅題目都幾有趣，係同醫療有關。咁大家又有冇諗到，原來香港嘅醫療對於成個城市發展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呢？下一个星期一晚的九点至十点，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约定你，下个礼拜见，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